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职场江湖露险象，态度问题值得讲，机关算尽太聪明，所谓真实待酝酿。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临安城的百姓故事。都说职场如战场，在这个旷日持久的人际关系网里啊，随着情景的变化，我们呢也许会对身边的人或者事物产生那么一种忽然间恍然大悟的感觉。哎，有些之前你恨不能敬而远之的人，现在慢慢变成朋友了。哎，而那些看似和谐的过往关系，有可能啊，也已经换了一种模样。 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三三三一，二一天作五。 这个 有有有。到家来了， 老刘啊， 哎， 算账呢？ 对，你要不说话呀，我都算完了。你算，你说话呀，全搅和了。 算错了， 对对对对，没关系，没关系，我再重算，重算。 今儿个怎么只有你在啊？老李呢？你们俩都是账房先生啊，怎么只有你在啊？最近这生意不是挺好的吗？这工作都过做不过来啊。 嗨， 啊， 老李这人呢，他最近这忙啊，没什么，没什么。他最近啊，这个儿子呀、啊，你知道他有儿子 啊， 小脸儿， 嗯， 青春期，叛逆，他爸爸说什么话他都不听，哎， 哦、 他爸爸让他好好吃饭，吧唧就把碗碎了，啊、 哦， 他爸爸说你走道你正着走，他非倒立，啊、 哦， 他爸爸说你别往河里边出来，我他扑通就跳河里头，哎，他爸爸说你别拿手摸炸弹，他非得拿手攥着炸弹。爸爸说呀，说爸爸说你呀、 啊， 你那个你那个拿嘴，你别咬鼻子。他天天现在在家练着拿嘴咬鼻子。 啊，行行行，明白了，就是啊，就是有一叛逆的儿子，所以他， 哎呀，他这工作反正，哎，就是有点，这么忙吧。但是他反正有时候算错账，我还得从合一遍，还不如我自个儿算的完了。 你们俩都是同事，你没事还是得提醒他。 不是我提醒他，我提醒他倒是不用，关键什么呢，我没孩子，我不知道这个我不了解他的情况，对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育儿，反正他动不动就不来啊，说不来就不来，而且还不是，就是反正就是，就也没请假。跟您说他今儿不来了吗？ 倒没说， 还没露面了吗？ 行，反正您多这个账面上的事儿，您多关照点啊，别出错。那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哎呦我的妈！ 哎呦。老刘啊， 老李来了， 好家伙，来左了。 哎呀， 没事吧？ 还没事呢 啊！ 老板娘来了。 哟，老板娘干嘛来了？ 查账来了呗，还能干嘛呀？啊，说你怎么也不在，咱俩账房先生，看我一人跟点忙活。 兄弟，你这个 我没替你，不是我没少替你说好话，没少替。 我刚才听了， 没替你说坏话，没少替你说好。 反正我就当真的吧。 哎，看看我吧，这本来也是的，咱同事多少年了，我能坑你吗？对不对？ 对，那是。 我是那个背后说人坏话的， 你还真不是 的。就是的，我一会儿啊，我有事出去一趟啊，哎，你也帮我盯一会儿。 我也盯会儿吧。 那可不，你帮我盯着点，我出去一趟啊。不过老板娘也不会再回来了啊。 行， 刚才那老板娘查账时，我怎么替你盯着来着？对不对？ 得嘞， 是不是？人就得互相帮忙，来而不往非礼也嘛，对吧？那行，那怎么着啊？ 那你 我出去了啊！ 你可 我出去了，再见。 你可早点 回来了。 哎呦，我说老刘啊， 一天累的， 你这好像一天这干嘛去了？这是你这怎么才回来？我还帮我， 哎，大侄子，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你别跑你爸店这捣乱了，你不上学呀？怎么？ 哎，我儿子，你这孩子，站住！站住！ 哟，老刘啊， 啊， 这都该关店门了，这老李还没回来呀？ 不是，老李来了， 啊， 就是您早上来的时候，他那个没到呢嘛，这不是？然后呢，白天干活来的，然后他那个，这不是他孩子嘛，最近啊不太爱上学，刚才啊又跑咱那店门口这街上这转悠晃悠来着。他一看他孩子就赶紧跑出去了，这当父母的嘛，可怜天下父母心，咱也得多理解，是吧？多理解多谅解啊。那个掌柜的，这活也都干完了，账也算差不多了，我说让老李走就走呗，没什么事儿了啊。 老李这总是迟到早退无心工作，这可不是个事儿 啊。都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您甭看这小小的绸缎庄里头人员不算复杂，但这里边啊涉及到的心眼跟算计却着实不简单的。 哟， 老板娘， 老刘啊， 哎 呦，这是模范呐，这么早就来了， 啊，这不应该的吗？ 哎，那个，听说你儿子最近参加了个什么考试，考得怎么样啊？ 这个我们孩子还行吧，反正一直我不说嘛，他是附近有名的这个天才儿童，是吧？咱四零八舍的谁不知道？ 是啊，我老早就听你说。 对呀， 啊，儿子 确实是聪明， 好像四零八舍的人也老传。 比我是聪明。 哎呦，这天分好啊！ 哎，天分好，这不也是？ 哎，你是怎么教育的呀？ 我什么教育啊？天赋。叫遗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光靠天赋也不行吧？ 怎么不行啊？ 你这当父母的没，如果不好好教育，这天赋有时候是害人的。 哎，不，咱就说什么呀？就是这聪明劲儿，这聪明劲儿就是， 那就是遗传， 对不对？就是我给的 遗传。哎呀，真是老刘啊，哎！你不仅把聪明劲儿遗传给了你们家小刘，而且你还以身作则，好好工作。哎呀，真是以实际行动给年轻人做了最好的榜样， 是不是？ 老李啊， 哎， 你还真是，你看看老刘，你看看人家啊，自己工作做得这么好，还把儿子教育得这么好，对吧？ 真是， 而且老李啊， 哎， 其实我一直也想跟您探讨一件事儿，我觉得吧， 有一句话您听说过没有？ 您说， 天道酬勤， 是是是， 勤能补拙， 哎哎， 对吧？ 啊， 有的时候啊，如果天赋不够啊，那真的就得付出努力啊。你说天赋不够又不付出努力啊，还偷懒儿，什么迟到早退什么的， 不是？ 你说这能有好的成绩吗？ 不是， 那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 是是。 啊，是吧？就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不都是这样吗？对吧？ 我不是。 行了，那你们俩慢慢忙着啊。这个账算好了，我先走了，我还有事儿，我走了啊。 不是，哎，老刘，嗯，这，老板娘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是？啊，他这说这怎么是我笨呢，还是我疏于工作？我不就迟到早退那么一会儿，他干嘛这么说我？ 哎，对， 啊， 别，这个事儿啊是这么回事，您呐要心里去。这人往往就是看着表面现象， 不是你 这人干一辈子好事儿没人看见，干一回坏事儿啊都盯着他这个。 你说这人咋能这么说我呀？ 人之常情， 是不是？ 我可理解。再说了 啊， 你迟到早退那回啊，我不在店里呢吗？ 就是你这 我在店里，我替你紧说好话，要不就把你开除了。我说这么点事还知道开除人呢，对不对呀？哎，我跟你这么说，这店里现在就是咱俩人。能说个真心话，当个真朋友，要不然呢，在这店里干的也挺没劲的。这不就有你这么一仗义的兄弟吗？对不对？ 还真是。 哎，我跟你说这么个事儿啊，就过两天吧，我有点事儿，我得请个假。这店里头，你帮我盯着点，帮我盯着点。 啊， 这要不说咱这，朋友之间就是这样。下回有事儿你跟我说话啊。 回 来，这回先辛苦你了。 太 走了， 我这。这事儿闹的， 老李，我回来了，嘿，在这儿了哈，哎，低头算账呢是吧？挺好，算怎么样？哎，还真不错，我看你手就是快，打进店的时候你算的就比我清楚，没想到，哎，现在这业务水平该越发精进，我这代是不行了，这不寄希望于我儿子身上吗？我的儿子小刘最近可是不错。我带我儿子呀拜访张的学识去了，你猜怎么着？你不猜，我告诉你，哎，连大学士都夸他聪明，真是高兴。哎呀，你怎么不理我呀？没事，那张一会儿我帮你算，不理我尴尬，不好意思废话，内向脸皮薄。得，问问你，你那儿子小李儿怎么样啊？问大侄子，还那么不爱学习吗？啊，哎呀，兄弟呀，这可不是我说你，孩子呀，你得尊重他，是不是？强扭的瓜呀，他不甜，你不能啊，这个老就想着，他也跟我儿子似的那样，那不现实，对不对呢？不爱学就不学吧，对不对？你看我儿子不也没怎么学习吗？照样名列前茅。有些事儿啊，别强求，知道吗？说不清楚，这事儿啊，你看。你老憋着，你别憋着，和你再憋出病来。你有什么话你说呀？ 虚伪， 这， 虚伪。 我怎么虚伪了？ 老刘，说两句得了，知道吗？没完没了了，是不是？没完没了了，是不是？ 我们孩子成绩好，这天生的呀。 你们孩子成绩好，你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吗？你私底下请老师到家里的给你们家孩子上课。你外边可说你们家儿子不爱学习，好成绩是天赋所致，你假不假？啊，这无所谓，这是你们家自己的事儿。你时不常的在我儿子面前说什么？会玩才会学，弄得我们家这孩子无心学习，一心就想着玩。啊，要不是昨儿我跟儿子一分长谈，我告诉你，我都不知道这里边还有这事儿，还有这猫腻呢。 不是，老李，你别这么想，我没有坑你孩子，你别拽我。 我拽你怎么着？ 你拿笔拽我，你回去弄我一身墨。 哎，干嘛呢？ 啊，这上着班呢，吵什么吵啊？闹什么闹啊？你这上班呢，还是在这吵架呢？啊，还是打斗呢？ 哎呦，老板娘， 简直是！老李，你在干嘛呀？你在啊？ 我， 你说你这个人，你平时迟到早退不思进取也就算了啊，你在上着班呢，你还对老刘动手动脚的？ 不是我， 你这像话吗？你 什么叫对我动手动脚了？ 他这不是让你扔东西的吗？ 扔的不叫动手动脚的。 呀，总之了，我告诉你，我一直想说你，一直给你留脸儿，也就算了。平时不说你，你今儿都这样呢，你说说你不思进取、迟到早退那事儿。 不是我， 你多少回都让我撞见了。 我 啊，老刘说好多回你都不，你我来好多次你都不在。老刘说你都那个、 不是，那个没，掌柜您别这么说，这我以后怎么 老刘 是公关系 好嘛？我这回知道你怎么回事了啊，老板娘，您彻底让他给骗了，您知道吗？啊，您天天还说他好呢，我天天在这盯着他工作，我天天替他上班，替他算账，他呢自己他说走就走，他走了无所谓啊，他走了您倒把好话留下，话也没留下，什么时候都是等您要来的时候他把我就支走，弄得我好像天天在这迟到早退似的，就这个人心机太重。 不是老李你别这么说， 哎，老刘老刘老刘 啊， 老刘老李说的是真的，他经常给你顶班， 这你自己说， 这两天嘛，这两天我带着我们带着我孩子拜访那张大学士去，我们孩子确实是聪明天赋过人。 哎，等等，还有一个事儿，我还想问你啊，就是 高进了，真的。 他那个老李刚才说你们家孩子补课的事儿，是真的？不是天赋异禀吗？ 不是 天赋异禀，从来不用那个别人教别人补，就是完全遗传吗？你不是还说我儿子那个，让我对我儿子什么学习放宽心态，顺其自然？ 不是我那 是什么叫放宽心态，顺其自然啊？一切靠天赋就行，我们天赋不行是吗？ 我没说啥。 你这人，这个你这人嘴里还有一句真话吗？啊？ 哼，不是您看这是， 您看这什么人性？ 冲我来了，您看怎么？ 不冲你来，冲谁来？ 不是，你这事儿，王掌柜，您接着还得跟老李说话呢，你不要低头认输。 您说说，老板娘，您说有他这样的人吗？ 那个，老刘啊。 啊。 老刘，不是老李，那个我跟老刘说两句啊。老刘啊。 哎。 我觉得这事儿吧，那个还是不太够地道啊。哎，老李，你先别生气，别生气啊，别激动，别激动。那个老刘，我有一个建议啊，哎，老李，你要不这样，咱们让小李，跟我们家小王，我们一起请老师来补课。然后呢，这个，哎，你别，那眼神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费用都算在我们头上，不就完了，对吧，老李？老刘，你说两句啊，对吧，老李？这个就这样，让你们家小李跟我们家小王一起，我回头请一个咱们临安城最好的老师啊， 我就是我 请他来补课，所有费用都算我头上，行 吧？我对啊，就请一老师，你 去找一下，你去那个老刘，你去给找一个好老师、啊， 找一最好的补课老师，然后钱不都是你刚才不是说了，老板娘管出，这不就完了吗？就挺好，皆大欢喜。 对，等等， 这事儿就圆满解决啊！ 等等，你刚才说什么费用？ 您刚不说了吗？您，孩子跟我们李大哥的孩子都是您这出钱。 你提醒我了， 啊， 我想起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儿啊。 什么事儿？ 你之前请假旷工的那些时间啊，统统都得在这个月里的工钱里扣除，同时扣除的钱要补给老李。 哎，我多这嘴干嘛呀？ 有一句话说得好，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个绸缎庄的故事发展到这儿啊，咱们也几乎可以认定了，以上种种还未曾曝光的肯定会在某一天会露出马脚。都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更别提都是一块工作的同事，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了，如此的机关算尽，也不知道该说他是聪明还是糊涂呢，看来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吧。您瞧瞧，就算是费尽了心力，到最后不也得把得来的东西一并的还回去吗？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职场乱斗惹愤怒，事已至此终明了，是竹篮打水皆虚无。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